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李春雷的报告文学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的剧本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今年共有五篇作品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，分别是李春雷的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，丰收的西长城，许晨的第四集《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》，徐刚的《大森林》和季鸿渐的《乡村国事》。李春雷生于1968年，河北成安县人，国家一级作家，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农历癸巳年末，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《忆大山》，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。文章经《光明日报》等多家报刊转载之后，引起国人强烈关注。腊月23，我赶到正定，拜访了几位当事人，旧事重温，感慨良多。1982年3月，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，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，但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。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，坊间流传多种说法，有说是在大山家里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，有说他正在与众文友聊天，还有文章名言在作者只是李满天。采访中笔者曾多方考证，得到的事实是当天晚饭后，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，先是去家里不遇，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。李满天不是他人，正是经典歌剧《白毛女》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，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，在正定县体验生活，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，他当过老师、编剧、导演和演员，博闻强记，口才极佳。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，到处是文学青年，到处是文学论坛，他的屋里更是常常访客盈门。 李满天是常客了，不必客套，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，虽然态度谦恭，满脸微笑，但毕竟年轻啊，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，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。或许正是因此，当两人进来的时候，弹性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。近平悄悄地坐下来，静心地听，耐心地等。等了一会儿，趁大山喝水的间隙，李满天上前介绍，大山这才明白，面前这位高高大大、轻轻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。接下来，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。2007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《散文百家》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。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，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，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，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。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，亦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，已获得全国大奖，作品收入中学课本，声名正隆，风头日盛，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，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10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，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，依然笑容满面。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，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，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。 习近平在《一大山》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，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，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我劝他留步，他像没听见似的，就这样边走边说，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，空气中漂浮着寒意，也一定弥漫着芳香，因为所有的花蕾已经含苞待放了。正定古称常山，真定春秋时期为鲜鱼国，秦历36郡，常山有其一，自汉至宋元，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，与北京、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。明清至民初，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县皆属正定府辖区。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，设4座城门，每座城门均用青石条铺基，大城砖拱券，并设里城、瓮城和月城3道城垣。这种格局十分显见，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。高大的城圈内有9楼4塔8大寺，更有着众多的商铺、戏院、酒肆和茶楼，花花正定府，锦绣洛阳城，此之谓也。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邃，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，绽放着细密的枝芽和花卉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。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，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，家境小富。说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，父母连着生产8个姑娘，直到第9胎才诞下这个男丁。他从小备受宠爱，吃穿玩乐悉听尊便，他喜欢京剧，爱唱老生，还能翻跟头拿大顶。他更爱好文学，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。高中毕业后，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，大山未能走进大学。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，后来被下放农村。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，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，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，蒸腾升华，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。1977年，他发表短篇小说《取经》，震动文坛，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折桂，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，无限风光，一时无两。大山中等身材，体魄壮实，关于他的面貌，他的朋友铁宁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：面若重枣，嘴阔眉黑，留着整齐的寸头，一双洞察世事的眼，狭长的明亮的，似乎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，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种犀利吧。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，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，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，一枝一叶，一念一包，包满生萼，萼中有蕊，日益丰盈。初步成熟后，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广益，众人坐定，只见他微闭双目，启动双唇，从开篇第一句话到末尾最后一句，包括标点符号，全都背诵出来，恰似京剧的念白。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，朋友提出意见后，他仍在腹内修改，几天后再次咏诵，3番5次之后落笔上纸，字字珠玑，一词不异，即可面试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。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，我专门采访过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伯华和王志敏，他们告诉我，当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，是习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。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，坐北朝南，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。走过门口的2棵老槐树，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，穿堂式组合瓦房，瓦房的北面是2条甬道，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3路5排平房，灰砖蓝瓦，南北开窗， 晋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，只有一间屋子，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，一张三体桌，两把砖红色的椅子，一个暖瓶，一盏灯泡，没有书架，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。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，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，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。 坐下之后，他们认真互通了年庚，大山属马，晋平属蛇，大山年长11岁，自是兄长了，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。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，烟呢名曰荷花，每包一角5分钱。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，先是古往今来，国外国内，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。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，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。文革开始后，年少的晋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，挨过批斗，受过关押，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。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，被打入另册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，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。那些年晋平种地、拉煤、打坝、挑粪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，窑洞里跳蚤多多，他被咬得浑身水泡。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，秋后种麦拉石顿，两个肩膀红肿如酱，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。为了扩广农田面积，寒冬农闲时，晋平带领乡亲们修筑余地坝，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，增加集体收入。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，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，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，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。最让人称奇的是，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7年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，有时是在晋平办公室，多数是在大山家里。晚饭过后，晋平安步当车，款款而来。 好，朋友们，李春雷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品《朋友》，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，明天继续播出这篇作品的第二部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的剧本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》是一出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剧。拉瓦锡是法国贵族，著名化学家，提出了元素的定义，后被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。拉瓦锡曾任税务官，因此他有充足的资金进行科学研究，但是涉足政治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。一起进入文学主打星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，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却显露出一派残败的景象。这是1794年的巴黎，街上行人稀落，偶尔可以看到几个国民自卫队官兵的笑容，他们是刚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。尽管在丹东和罗伯斯皮尔领导下，法国击退了反法同盟的侵略，局势却仍然不妙，物价混乱，叛乱四起，党派之争已经发展到雅各宾派内部。巴黎高等居住区里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拜占庭式楼阁，春风染绿了楼台阶前一片整齐的草坪，草坪周围的紫丁香沁人心脾，低低的围墙与街道相隔，大门入口处镶嵌着一块铜牌，安东尼·拉瓦西。安东尼·拉瓦西是大名鼎鼎的现代化学之父，百科全书的顾问，国会温和派议员领袖，这里便是他的私宅。